解渴，甚至输出我血液无惧被刺死，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，来守护你，我未理身受那污秽，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烂泥，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，让你延压一切，愿可下世再做这花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哪里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。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，有些路再不怕一人走。有人说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，

前方有微光，日夜发亮，你可是越疼痛越发烫，越强壮，在去的地方再次前往，我带着伤也带着希望，回归成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